世的全部功德完全奉献给你，祈愿众生避免在苦地中转生，祈愿他们能记住完成意义，迅速实现涅槃。哎呀，分享你的